死了。 小青姐姐快来看看，看这个日历，今天是小年儿。 小，哎呀，今天是腊月23了。 是的，今天该干什么？ 23糖官粘，我们得上街买糖官啊。 哦， 给灶王爷嘴上抹点蜜。 哈哈，太好了。24呢？ 24写大字。 25。 25扫房子。 35。 35、嗯。一个月只有30天或者31天，哪来的35啊？ 好了好了，下楼吧。 下楼干嘛呀？ 买糖官啊。 买糖官就知道吃，就知道吃，就知道吃。还没计划好咱们这几天应该安排些什么呢？ 嗯。 23糖官粘，24写大字。纸买了吗？ 没有。 笔买了吗？ 没有。 墨买了吗？ 没有。 嗯。25扫房子，新扫帚呢？ 没有。 啊，还有咱们俩谁扫啊？是你扫还是我扫啊？ 石头剪子布。你扫。 不算不算。两局三胜。 再来吧。 石头剪子布。 石头剪子布。 哈哈。 1:1。 石头剪子布。 石头剪子布。 我赢了，也就是说扫房子那天要你来打扫卫生咯。哦，掏耳朵，你要好好的打扫卫生，我们要干干净净的过春节哦。下面的故事是由英国的 Vampire's Great Productions 公司为我们创作，由海豚传媒编译。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海底小纵队。海底小纵队与后河鱼。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。北极熊巴克船长，他可是位非常厉害的地图专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队长。皮医生是只可爱的企鹅，呱唧是一只冲动的橘色小猫，他以前可是当过海盗的。谢灵通是一只海獭，他有很多很多的知识。达西西是一只腊肠狗，他是小纵队的官方摄影师。小萝卜和其他的六只植物鱼是小纵队的厨师。兔兔兔是小纵队的机械工程师。还有张教授是一只小飞象章鱼，他很爱读书，知道很多事情。好了，故事开始了。洋流马上就要来了，这会儿巴克队长正拿着扩音器对海洋生物们喊话。 海里的动植物们注意了，注意了，今天洋流格外强大，所以请大家千万小心，找安全的地方待着。 海里的生物们听到之后马上分散开来，去寻找避难所。呱唧来到了一只后河鱼身边，问他： 喂，我说朋友，你听到通知了吗？ 后河鱼一边游着一边回答，可是他的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，呱唧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于是建议他说慢点。后河鱼费力地说： 我叫吉米，我要回家，我回我的洞穴，我的洞穴就是这儿，但是我的嘴里却装满了鱼卵。 几个小小的东西从他嘴里掉了出来，后河鱼赶紧把它们重新含进了嘴里。原来他的嘴里装满了他的鱼卵。突然洋流来了，后河鱼被洋流刮倒在地，几颗鱼卵又从他的嘴里掉出来，被洋流卷走了。后河鱼非常着急，这时候巴克队长和皮医生赶了过来，他们启动了章鱼警报。 海底小纵队，海底小纵队，马上去发射台，去发射台。 大家到齐以后， 巴克队长说， 洋流把十颗后河鱼的鱼卵卷走了，我们要重新找到它们，把它们送回后河鱼爸爸的嘴里。 兔兔兔听了非常好奇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谢灵通解释说， 后河鱼的卵要一直待在后河鱼爸爸的嘴里，直到孵化出来。 巴克队长让达西西启动了洋流追踪仪。达西西汇报说， 报告队长，洋流沿着峭壁越过了间歇泉，穿过了山谷。 巴克队长、呱唧和皮医生大家分头去寻找鱼卵，谢灵通和后河鱼待在洞穴里等着，而达西西则继续追踪洋流，就连小萝卜也加入了行动。出发之前，巴克队长担心地说， 那些鱼卵太弱小了。 兔兔兔马上拿出了他的神秘武器，鱼卵收集器。这个像杯子一样的东西能收集鱼卵，并且保证它们的安全。他把收集器分给了巴克队长、皮医生和呱唧。兔兔兔又把背包递给他们， 我把气罐改装成了喷射背包，只要按一下按钮，你们就会加强速度，逆流而上了。 说完，兔兔兔打开了章鱼堡的门，巴克队长、呱唧和皮医生分别驾驶着灯笼鱼艇、虎鲨艇和孔雀鱼艇出发了。巴克队长先向大家安排， 皮医生，皮医生，你沿着峭壁找，呱唧，你顺着间歇泉找，我在山谷里找。 三个人分头行动，皮医生很快就在峭壁那里找到了两颗鱼卵，接着他发现了第三颗，可是鱼卵后面跟着一只魔鬼鱼，这可把皮医生急坏了，因为魔鬼鱼看到什么就会吃什么。皮医生加速前进，在魔鬼鱼张嘴之前收集到了这颗鱼卵。这时候在后河鱼的洞口，小萝卜高兴地告诉谢灵通他找到了鱼卵，可让人失望的是，他找到的不是鱼卵，而是一颗鹅卵石。这时候皮医生驾驶着孔雀鱼艇过来了，他游到后河鱼的面前对他说， 给你三颗鱼卵，都是完整的，没有受伤。 说着，皮医生把鱼卵喷到了后河鱼的嘴里。谢灵通报告给巴克队长，现在还剩下七颗鱼卵。另外一边，呱唧到了间歇泉附近，他驾驶着虎鲨艇在间歇泉中间来回地穿梭，受到水流的影响，虎鲨艇很难控制。不一会儿，虎鲨艇终于冲出来，到了平静的水域。呱唧刚停下，就收集到了两颗鱼卵。他在间歇泉的喷口发现了另外一颗，他立刻冲了过去，但是喷出来的水把鱼卵冲向空中。呱唧赶紧启动了喷射背包，这一下他一下子朝着鱼卵腾空过去，成功地收集到了鱼卵。呱唧赶快来到后河鱼身边， 鱼卵送来了，鱼爸爸张嘴。 谢灵通向巴克队长报告， 报告队长，我们又发现了三颗鱼卵。哦，我这儿也有两颗，加起来是八颗了，继续寻找另外两颗吧。 巴克队长正在说话，突然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来，幸好他躲过去了。收集鱼卵可真是不容易。巴克队长从舰艇中走出来，小心地避开一块又一块石头，终于发现了第九颗鱼卵。巴克队长也来到后河鱼身边，将鱼卵喷射到他的嘴里。 九颗了，可是现在还差一颗。 后河鱼伤心地说着什么，谢灵通翻译给大家。 他叫小吉米，我是说丢失的那颗，它是颗勇敢的并且非常可爱的有冒险细胞的鱼卵。 巴克队长立刻呼叫达西西， 达西西，还有一颗鱼卵没有找到，它的名字叫小吉米。 达西西看了看洋流的追踪图说，最后那颗鱼卵可能还被困在洋流里，它翻过了山谷，朝着开阔的水域方向去了。 巴克队长、呱唧和皮医生马上出发，跟着洋流。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小吉米，可是洋流太强大了，鱼卵收集器根本用不上。巴克队长想用手去抓，可鱼卵太滑了，马上弹了出去，落到了一只大蛤蜊的壳上。呱唧要抓，大蛤蜊的壳却张开了，鱼卵又被弹走了。这一下鱼卵掉进了三只柠檬沙的中间。 呱唧说，哦，队长，我能对付那些鲨鱼。 巴克队长赶紧拉住他说， 呱唧，小心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，游到他们下面去。 遵命，队长。 呱唧悄悄地游到了柠檬沙的下面，收到了鱼卵。柠檬沙马上就发现了它。 哎，这个家伙应该很好吃。 哎呀，眼看着柠檬沙追了过来，呱唧只好把鱼卵收集器扔给了皮医生。就这样，他们三个像是传球一样，把鱼卵收集器扔过来扔过去，躲避着鲨鱼。这会儿鱼卵收集器又回到了呱唧手中，而柠檬沙一直向它游过来。呱唧没办法，只好把鱼卵收集器扔给了柠檬沙。 巴克队长大声喊，呱唧，你疯了吗？ 可是呱唧游过来向他们伸开了手。 哈哈，别担心队长，小吉米在这儿呢。 原来呱唧在向鲨鱼扔掉收集器之前，已经先把鱼卵喷到自己的手上了。呱唧喊着， 再见了柠檬沙。 他们一起离开了这里。他们回到了后河鱼的身边，呱唧高兴地伸出了手。 可是他手里的鱼卵不见了。 大家赶紧低头寻找。这时候小萝卜拿出来一个东西，谢灵通一看，是一颗鱼卵。小萝卜把鱼卵也放进了后河鱼的嘴里，这下十颗鱼卵都找到了。很快鱼卵在鱼爸爸的嘴里孵出来了，后河鱼又叽里咕噜说了一阵儿，他开始埋头啃海底的泥沙。呱唧不明白，谢灵通说， 我想他告诉我们他正在用嘴刨洞。 后河鱼点点头说， 我要说的正是这个，我在刨洞。 他嘴里有东西，说起话来太有意思了，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。 嗯，我准备做一件事情。 嗯，你为什么要买一个方方的玻璃缸回来？ 是的。 啊，你是嫌咱们家的洗澡盆太大了吗？ 我准备养点小宠物。 养点小宠物？ 是的。 在玻璃缸里养小宠物？ 对，你看，就在这儿。当当当当当！ 你 你买了两条金鱼回来。 是的，我准备养在这个玻璃缸里，每天看着它们游啊游啊。 塔尔多啊，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养了一只小金丝熊？ 啊，是的。 后来他把咱们家所有的家具都给啃了。 嗯，挺好的。 现在你要养两条金鱼。 嗯， 难道你是希望咱们家到处都变成水缸吗？ 哈哈，那可不一定。来，小乖乖，进到你的新家了，来给你吃点饲料。哇，哎，你看呢？ 嗯， 他怎么吃一口饲料就长那么大呢？ 他为什么吃一口就长一点，吃一口就长一点，吃一口 再吃 就长， 再吃，再吃，再吃！ 停！不能再吃了。他现在 已经养不下了， 养不下了。 那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放在浴缸里吧。 好了，再吃一口。 不要再给了。 再吃。 浴缸也放不下了。 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 怎么办？ 难道是这个饲料的问题？ 难道这个鱼有问题？ 都是从熊伯伯那儿买的呀。 你怎么又到熊伯伯的商店去买东西啊？他们家的东西都好奇怪呀。现在这鱼这么大了，浴缸放不下了，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好吧，被我说中了，快放水到屋子里，咱们家变鱼缸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段时间，妈妈总是胃不舒服，于是呱呱的爸爸就让呱呱到楼下的大超市里边去买一个热水袋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呱呱果然回来了。爸爸很惊讶地发现，呱呱没有买热水袋，而是买了一个足球。爸爸就非常不解地问呱呱：“哎，叫你买只热水袋，你怎么买了个足球回来？” 足球比热水袋好，省得灌水麻烦。 啊，可是足球它不能取暖呀。 怎么不能？你没看见电视上讲，今年全世界将出现足球热吗？ 昨天呱呱在学校里很不守规矩，老师惩罚他，他也不怕。老师当时非常厉害地对呱呱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好好的，那我必须请你父亲来，请家长了。”呱呱一听，马上对老师说：“ 很好，但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，我的爸爸出诊一次，照例60元，你熟，挂号费免了。” 今天晚上呱呱回到家，团团发现呱呱的手包着纱布，于是他非常急切地问他的好朋友呱呱说：“ 哎呀，你的手指怎么啦？”“ 今天放学之后我看见一条狗，我想数数狗有几颗牙，就把手伸到狗嘴里去了。”“ 啊，狗咬你了是吗？”“ 是啊，它大概也想数数我有几个手指头吧，真没办法。”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的郑宇佑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诗：岁暮到家， 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极晨，